又是谁静静数黄昏？秋天在等归雨，我等风，也在等你。风铃吹过山谷里的角落，是我为你唱的啊，一生一生佛。 大雁飞过那宁静的